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集的《人文共和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部在美国2018年上映的纪录片，叫《RBG》，中文的翻译叫《RBG：不恐龙大法官》。他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提名，同年在2018年还有他的一部电影叫做《法律女王》上映。那同样的，这个纪录片跟电影是描写的一位有名的大法官，叫做 Ruth Bader Ginsburg。所以它简称或缩写叫 RBG。那这一个大法官呢，是1933年出生的，现在还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但他已经87岁了，所以他是最年长大法官，也是目前唯一女性的大法官。那这部片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翻译蛮有趣的，叫《不恐龙大法官》，所以我也是因为说他是不恐龙，所以吸引到我的注意，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大部分纪录片，其实大家有纪录片的印象的话，可能会觉得纪录片通常有点无聊，就是不有趣，或是沉闷，或是很严肃。但这部片其实虽然只是形容一个，就是在讲一个人叫 Ruth，那他可是这部片其实还蛮有趣的啊。那不仅从他生活的角度、他的婚姻的角度，还有他的同事啊、他的子女辈、孙子辈、孙女辈来现身说法，还有一些他的过去的几个法案的一些状况，虽然其实他并没有很深入的介绍每一个法案，可是他有告诉我们说那部法案是关于什么的，然后得到什么样的意义，其实是蛮有趣的啊。片中也穿插了一些，因为他在竞争大法官的过程，跟 Jimmy Carter，甚至跟我们的奥巴马，或是跟后来现在的 Trump 的这些美国总统们，其实都有过一些接触，有些是正面，有些是负面的，所以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纪录片《RBG：不恐龙大法官》里面的内容。那他其实在叙述说，他在他 Ruth 这个大法官在他成长年代，他是进入康奈尔大学就读。那当年康奈尔大学就读的时候呢，是男女比是4:1，就女生是只有占20%左右。那后来，这个年代其实也是在1950年代左右，慢慢才有哈佛的女学生，所以她是从康奈尔，然后到哈佛，然后去念书。那当时候哈佛的女学生只有2%，那他们是说，当时候教授其实是喜欢点学生回答的，可是整个课堂上其实教授都不会点女学生来回答，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是女生回答的话，答不出来会哭，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对女性。当时候男生可能会觉得他们想要照顾女性，可是他们照顾的方式是一种歧视的方式。就是他成长在这样子的年代，甚至于当时候就读法律的 RBG 这个 Ruth，他想要去图书馆，结果警卫竟然禁止他进去。警卫告诉他说，女生不能进图书馆。这是我们几十年、50年前所遇到的，在美国的哈佛大学禁止女生进入图书馆，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之下长大的一个女生。那她在进哈佛之前呢，她已经结婚了。她是那个时候她是有1岁的婴儿的妈妈。那他们说她当时候在念书，就是白天就是当然是去学校，然后下午4点之后她都回家，就变成全职妈妈。那在她这样子的过程之中，她老公一样也是法律系的。那时候刚好她老公又得了癌症。所以她就是会照顾她老公到半夜，然后再跟她一起复习功课，因为她老公也是学生，那比她大几届，然后是同样都是法律系的，就是跟她一起复习功课，然后到早上她再继续去学校。那后来她因为老公比较早毕业，然后就业了，然后搬离了她原本住的地方，所以她后来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那毕业之后呢？本来他可能想说，看他的经历，竟然是从康奈尔、哈佛、哥伦比亚都是非常非常知名、极度知名的非常厉害的学校毕业的，那他应该是可以顺畅的当律师吧？结果，不管是他的当时候的同学帮他介绍，就已经进去律师事务所嘛，他有些学长或者是同学们已经当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然后他想要介绍 Ruth 进去工作，结果就被人家反对，因为他们说， 怎么可能用女生来当律师呢？哇，所以没有人要请女生来当律师这个职务，是当时他面对的是这样的就业环境。那同时在他毕业的那个年代，1971年代，是法律也是规定的啊，有说其实如果你是公司的话，你是雇主的话，你可以开除怀孕的女生。所以在整个就业条件上，不仅可能没有要用女生，甚至于就是你怀孕的话是会被开除，而且是合法的。那他后来去当了大学教授啊一阵子，那后来他有被还是一样，他有去被任命去打了官司啦。接下来就是进入到他的女权官司的一个人生了，所以有几个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候有一个 Frontario。他去一个女生，然后他去当了美国的空军，就是他入伍了。那他进去这个女生进去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同袍们都有住宿津贴，只有他没有，因为他是女生。所以他后来就想说，那怎么办呢？他去跟他觉得应该是搞错了，就可能行政疏失，所以他去跟他的那些行政们讲，结果那些行政们就酸说他，你女生能够当空军，国家要你就不错了。你还跟我要这个住宿津贴，所以他就觉得很生气，他就开始去告，就进入法院要告他们，告美国空军。那当然还是输了嘛，所以后来在上诉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个我们的主角 Ruth。那当然在 Ruth 努力之下，后来他是成功的哦，就是他在大法官释宪，因为他们觉得当时候他的目标是这样，就是打单一的案件上诉赢了没用，最好是可以打到大法官释宪。因为这样宪法就会改变了，就会一次救很多人，而不是只是单一的个案这样子。所以经过大法官释宪之后呢，确实大法官觉得，这样子是违反性别平等的，所以8-1，当时大法官是9个人，然后就美国大法官是9个人，所以他们会投票，所以有8-1赞成的说，那这件事情是违宪的。不过呢，虽然赢了，不过大法官最后还是决议说，这其实是个案，所以法案才是不能修改的。那这也是证明说，即便整个法律单位的最高阶级大法官，9个里面已经有8个人认为这是违宪的，可是这个国家的概念还是没有这么容易去动摇。但是 Ruth 有说，他觉得他的信念是 one step at a time， 就是他们是一个一步一步来的这样子的情况。他觉得他可以慢慢来没关系，只要案例累积够，经常去挑战大法官，也许就有机会改变。那后来他又接到另外一个案子，是说有个单亲爸爸想要申请在家的育儿津贴，结果失败了，因为当年只有女生可以申请育儿津贴，这也是很奇怪，对吧？因为他们其实有些人可能想说，这些性别平权运动的人是不是就等于女权运动？有的时候可能是，但有的时候又不是，因为对于真正的这样子性别运动的人来说，他们认为。女权运动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如果单纯就用男性跟女性只有这两种性别来划分的话，那女性当然是通常是居于弱势嘛，不管是就业还是就学，或是她的薪水等等都是弱势的，所以是女权运动最一开始没有错，可是其实真正的女权运动是应该要扩充到性别平权的，所以这是要两性都是平等的。那在这一个情况下，在这个单亲爸爸的情况下，反而男生是弱势，就只有女生可以申请津贴，而男生不行，所以一样也是入室去打这个官司，最后当然让整个九个大法官都全票通过，他们认为这也是违反性别平权的，所以他们这次就通过了。所以其实也是要他打这个单亲爸爸的这个官司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因为证明这个性别的歧视其实也会落在男性身上，所以这就变成说不是只有另外一个性别的问题了，就性别平权不是女生要面对的，性别平权也是男生要面对的，就是他这个法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很重要性。那当时还有很多他继续打很多很多的法案啊，包括含说美国的 Louisiana 这个州是陪审团是一个女生都没有的，然后那时候大法官说，那他大法官觉得，因为现在很平等啊，所以没有必要特别要保障女生的权益，所以陪审团里面没有女性并不是一个问题。大法官是这样回答他的。 然后甚至当时候大法官还会揶揄他说，难道你以后要把女性的一个肖像印在钞票上吗？啊，所以他其实整个大法官甚至是嘲笑他的，就是所以大家也会发现，就是在钞票上印的都是伟人嘛，啊，那些伟人里面有多少是女性的肖像，还真的很少。所以当然后甚至于大法官觉得是好笑，他觉得就是难不成你要让女生印在钞票上吗？怎么可能？所以他是以这种，即便他前面已经赢了这么多法案了，大法官还是对于所谓的性别平权还是有非常大的质疑。那后来，在很久很久之后，他在60多岁的时候，在 Bill Clinton 算是，因为大法官是需要总统来决定的嘛，所以 Bill Clinton 让他成为真正的大法官，所以是克林顿让他成为大法官，在他60多岁的时候。那他大法官的时候，终于他可以，因为他已经进入到司法体系的最高阶层了，他终于是可以把他所有的影响力发挥到最大了。他已经是9个决策的人的之一了。所以在1993年的时候，有一个听证会啊，说他成为大法官的时候，就需要大家来公认，他有资格成为大法官。所以他并不是说，总统说他要变成大法官，他就变成大法官。他需要举行一个听证会，然后在当时再来投票，让他是不是能够成为大法官。那当时候他提证会有提到一个事情，他觉得女生应该要能够对于堕胎应该要有自主性。你想必大家知道，堕胎即便到现在，也许有些地方都还认为说它是一个违反自然吗？有些人认为有生命了之后就不应该堕胎，所以女生不应该决定堕胎。那当年的情况其实是应该是要有男性，就她老公同意一下她才能堕胎。所以她其实是有许许多多层面，她可能堕胎这件事情可能有宗教层面，可能有生命的层面，可能有男性对女性 的决定的这个层面。所以她认为其实是女生要先能够自主，对自己的身体来自主，她可以决定她要不要堕胎，这才是女生能不能成为一个平等的人、自由平等的人的一个关键。就她如果不能决定她的身体，那她怎么会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人呢？那美国所保障的自由平等的人的人权算什么呢？啊，所以当年美国开国的时候，最要求的就是自由平等嘛，所以他才们后来才会解放黑人嘛，黑奴嘛，因为他们觉得黑人跟白人一样都是人，是自由平等的嘛。那为什么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呢？这是一件他们觉得很奇怪的事情。那当然，他当了大法官之后，后来又提到一个事件是，当时候1996年的时候，美国知名的军校维吉尼亚军校，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军校。他们是禁止女生入学，是纯男生的军校。那当时候可高中毕业的女生，她想要进入维吉尼亚军校，但是不行嘛，因为学校禁止，所以她就去提出了官司，要告这个维吉尼亚军校。不过这边我也是觉得很有趣哈，就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台湾，大家就觉得应该是摸摸鼻子就算了吧。美国人特别会争取自己的权益，我觉得也是跟他们的整个开国以来的这样子的状况有关系，跟他们后来的虽然平权运动是很困难，可是他们还是可以持续的透过官司、透过诉讼，然后大法官释宪来解决这个问题。台湾到大法官释宪来解决性别平权的问题，已经是最近这一两年的事情了，真的是很后面。他们在好几十年前就这么做了。那总之，这个禁止女生入学的维吉尼亚军校，当然后来也是被裁定说是违宪的啦，因为整个宪法就是说人要自由平等啊。然后他们整个维吉尼亚州也只有这个学校是禁止女生入学的，所以他根本就站不住脚。OK， 所以后来他是可以让女生入学的了。即便当然后来的那些高中女生进了维吉尼亚军校之后，但还是会有一些被欺负、被歧视的状态。那不过他们认为这是没关系的，就他们愿意去努力证明他们是最好的。那听起来，这个 Ruth 在他的一生之中似乎打了非常非常多的性别平权的官司，好像一生顺遂。但是其实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在整个大法官里面，其实总统会尽量保持一个法官的政治立场上的平衡。 但是不见得 ，OK， 会随着整个政治立场的变化，让大法官的名额里面的人会有变化。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那个他们的政治立场分成自由派或保守派。在当年他进去的时候，基本上算是各半。然后他 Roots 是偏向自由派的，但他是走的是比较稳健、比较温和的风格，所以他甚至可以跟保守派的法官当 很好的朋友，一起去看歌剧啊，然后一起聊天啊，等等等等等。可是随着后来，大家知道后来现在川普当选嘛，直到后面自己的时候呢，保守派法官慢慢的增加，所以导致于后来投票就是当九名大法官要事先投票的时候 ，Roots 永远是站在输的那一方，因为都是5-4，就是他们自由派只有4个，保守派有5个，所以到后来的法案就没有像之前面那1970年代到1990年代这样子的顺利哈。例如说什么呢？在2013年的时候，他们通过一个法案，雇主可以因为自己宗教的关系，不要给他的劳工避孕健保。所以有些，如果你的宗教是不同意避孕的话，那么你的员工你可以不要给他关于避孕相关的健保。听起来就莫名其妙，对啊，就是，但是变成说你不给他保，不，你可以不给劳工保障，因为你的宗教的关系，这不晓得是站在自由宗教自由的立场吗？那可是他站在劳工权益立场就完全站不住，那么站在女生的性别的角度也站不住，但是没办法，因为毕竟是就是保守派的人多 ，OK， 所以他们的那个投票就会赢，那他就会最后面他就是面临的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他们的人自由派人数比较少的关系，所以比较难通过这些比较自由平等 的一些法案。甚至他的人也有面临很多很多的身体的问题。他在1999年的时候就得了大肠癌，那后来一年之后抗癌成功，2009年的时候又得了一次胰脏癌，但后来还是抗癌成功了。不过他的身体已经算是有点辛苦了。那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他在早期就已经是非常知名的大法官了，又能够在这样子的逆境之中，就是后来后半段关于保守派人数比较多的情况下，虽然他的投票输了，就是他没有办法继续再用推动这些更自由的法案，可是他在输了的时候呢，他们会发表一个他不同意这个大法官释宪的决议的声明。那他就是因为这个特别红了起来了，然后因为他的声明特别的有力，所以因为他总是发表了反对声明，所以他特别的红，所以有给他一个称号叫 Notorious RBG， 就 Notorious 是声名狼藉，我们翻译是他是声名狼藉的一个这个人啊，这个 Roots， 就是他大家觉得他是很爱反对，很爱恶搞，就大家觉得怎么我们做什么你都要反对呢？这样子的情况，在他很晚年七八十岁的时候，所以就有很多的迷因呈现在他身上，比如说会有人把他 P 图成神力女超人啊，或是有人会把他 Notorious RBG 的这个图和他的肖像印在 T 恤上，甚至还有人把他刺青刺在手上，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在年轻人这一代特别红，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什么过时的法案，怎么还是大法官还会同意？然后又看到有一个女生这么老，就是他是全部最老的大法官了，87岁了，他还有办法站在其实是比较前进的这个比较先进的思想，反而跟现在年轻人思想是一样的，所以觉得他很有趣，然后又特别的能够看到他们过去这几十年来女权运动 的发展，所以就大家就把他拿来玩，就是刺在身上这样刺青。那他自己本人也觉得很有趣，听说他还会买那些迷因的衣服来送人这样子，就他其实本人也很能够接受这样子 的年轻人的文化，因为甚至在他们的周六夜现场嘛 ，Saturday Night Live 的这些那些脱口秀节目里面，也会模仿他，就像其实很像台湾的政治节目，台湾综艺节目一样，会模仿政治人物，可是他们模仿的是大法官，是这一位 RBG 这位 Roots 这个大法官。那看的时候，他自己是觉得很好笑啊，即便是有时候是有点丑化啦，但其实大家是抱持着他真的是一个很知名的人物而来模仿他。 好，那跟大家讲这么多，其实只是想跟大家讲说，就是这个 Ruth 他一生都在这个司法领域为这个性别平权，来为大家，为美国人，然后其实算是全世界的人都来做一个象征，来为大家奋斗，其实非常值得尊敬的人。那即便虽然他的奋斗，我觉得还是有待，还不能算成功，因为虽然他通过了很多法案，但当时候他有说，他觉得最有人问他说，在九个大法官里面，你觉得女生应该要站几个才是最理想的数字呢？那时候他的回答是九个，所以他认为应该要全部都是女生的，这是有点像是笑话。不过后来还是认为，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在早期，也不能说早期，其实几乎所有时候，除了他是全美国第二个女生大法官，在第一个大法官女生大法官出现之前的那几十年来，全部都是男生啊。他说他认为，如果大法官可以全部都是男生，那大法官也可以全部都是女生啊。所以他觉得这样子还是一个性别平权的一个开始。但很不幸的就是他现在还是唯一女生，即便他已经八十几岁了。所以在这条路上，我想应该还是很长的一条路。但是，在我会特别想要谈这部片，也是认为说，虽然这部片真的拍得很有趣，大家可以很值得推荐大家去看。我也是想说，在当大家把一些政治人物当成是一个偶像的时候，经常是因为他的长相、身材、口才，而认为他是个偶像，就我们觉得他很帅，所以我们就成为偶像，就说我要当他的老婆或老公。台湾的选民经常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出现很多他的迷因，都觉得他很有趣，或者是有些人讲话很好笑，然后很幽默，你会觉得我们这个人很好玩，我也要当，就是他成为我的政治的偶像。可是，难道我们不能找到在台湾不能找到一个像是 RBG Ruth 这样的人物吗？甚至他根本就不是政治界的人，在大法官的情况下，他其实也不能说太多关于政治的事情。那他曾经说过了，他曾经批评过川普，那当然后来他出来道歉，因为大法官应该是政治中立的。就在一个非常远离政治的人，却可以成为大家的偶像，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台湾人知道大法官有谁吗？我可能一个名字都讲不出来。可是这个美国的大法官可以成为全民偶像，然后会像切格瓦拉一样把他的肖像印在 T 恤上，然后大家拿来穿的。我觉得是很有趣，因为这是正是他们认为他是偶像，不是因为他长得很漂亮，或者是因为他口才很好。他口才一点都不好，就是在于平常的这个的幽默上，他其实算是在纪录片都把他描述成他其实是一个很沉默寡言的人啊。但其实我觉得他讲话还算有趣啦，不过他是在他比较后来的阶段，大家是因为他愿意花了他的一辈子，不管是他得癌症，或是他老公过世，他老公也得过癌症，然后在他当全职妈妈又当学生的时候，从以前到现在都已经八十几岁，也没有想要退，也认为不退休。他觉得他现在还在健身，想要保持他的体力，因为他想要继续在大法官的这个职位上为整个美国的性别平权运动做努力。就是他坚持了数十年来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得很好，而且还持续在进步的这件事情，来打动人民的心，把他当成是一个偶像的存在。我也希望在以后台湾能够有这样子的人物出现，不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不再只是因为他好不好笑，或是他一阵子的努力，也许我们在这一年看到他很常出来说说话，在路口挥挥手握手，我们就把他当成偶像。我希望台湾可以再深化一点，找到可以真正他的人生是在为国家在付出的这样子的人。那以上是我们的这部 RBG 的一些介绍。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搜寻一下 RBG 不恐龙大法官。谢谢大家。